攻读哈盖先知书第一章。达里阿王二年六月初一，有上主的话借哈盖先知传给沙尔提尔的儿子犹大省长泽鲁巴贝尔和约扎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舒雅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这百姓说建筑上主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于是有上主的话借哈盖先知说，当这座殿宇还是一座废墟时，难道为你们就到了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如今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你们应细心考虑一下你们的行径。你们播种的多却收割的少，你们吃却总吃不饱，你们喝却总喝不够，你们穿衣却总不觉温暖，赚了工资无意识将工资投入了破囊。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你们应细心考虑一下你们的行径。你们应上山去搬运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发现光荣。上主说，你们期望丰收，看反而欠收，你们运到家里，我反把它吹散，这是为了什么？万军上主的断语，是为了我的殿宇尚在荒废，而你们竟各自赶到自己的房屋。为此上天对你们停降雨露，大地也停止了出产，因为我向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田地的出产、人畜和手中的一切工作招来了旱灾。于是沙尔提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约扎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舒雅以及全体移民都听从了上主，他们天主的声音也听从了上主他们的天主给他们派遣来的哈盖先知的话。因此百姓在上主面前都起了敬畏的心，上主的使者哈盖就以上主使者的名义向人民说，我与你们同在，上主的断语。于是上主振兴起了沙尔提尔的儿子犹大省长泽鲁巴贝尔的精神，以及约扎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舒雅的精神和全体移民的精神，他们便都前来兴工建造万军的上主他们的天主的圣殿。是在达里阿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